star, 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CTO， 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 口袋装满自信。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私烟案持续延烧，媒体质疑总统府昨天由发言人黄崇彦说明私烟案调查进度时，没有说明涉案者的名单，未提供过去购烟名单，也没有指明下令者是谁等，挤牙膏式的方式避重就轻。总统府今天以书面声明驳斥，强调相关调查严守不影响案件侦查为原则，媒体的指控对事实厘清没有帮助。总统府回应，行政调查完全是依照法务部订定政风机构执行行政调查作业要点办理，目的是在厘清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并且透露调查启动都是经过检察官同意，也严守不影响案件侦查以及不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府方指控媒体报道未具名，直接以行政调查未揭露人员名单等理由指控府方，是对司法程序过于陌生而产生的误解，类似指控对事实厘清没有帮助。国安局私烟案风波未平，检调专案小组分为国安局组以及华航组分头约谈相关人等。国安局组今天前往国安局提供的秘密地点就训团购人员，而华航组也开始动作，大规模约谈华航十多名负责专机免税品采购的员工。目前有多名员工前往新北市调处接受侦讯。根据了解，首波约谈对象不包括资深副总罗雅美、副总邱章信等高层，但是检调会视今天讯问状况以及案情的发展，不排除下一波就约谈华航高层到案。中美第十二轮高级别贸易谈判今天在上海西郊宾馆正式展开磋商，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贸易代表莱特海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人会前先握手拍照，之后开始闭门会谈。不过川普在贸易谈判前夕发文批评指控中国总是在最后一刻按照自身利益更改协议，又炮轰中方仍然没有迹象兑现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他更扬言，如果他连任成功，将使得两国贸易协议的条件比现在更严苛，甚至是没有协议。人民日报则是强硬回应川普的批评，认为美国的措辞没根据也没有逻辑，认为只是为了不惜一切夺利。文章强调，中方不可能无原则让步，中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以及人民根本利益的决心不可能撼动，双方的放话动作也让外界不看好在上海进行的磋商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美国华盛顿特区首席联邦地方法官豪尔五月间裁定三家中国银行因为拒绝依照美国调查员要求配合调查北韩违反制裁情势交出相关资料，是藐视法庭。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在今天维持原判，裁定这三家中国银行每家每天罚款$50,000，大约台币150多万元。豪尔并没有点名涉案的银行，但是裁决书描述的细节和2017年针对中国交通银行、中国招商银行以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民事没收诉讼一致，这三家银行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点，来到1082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82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55点，来到2155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5点，成为203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1点，成为294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5点，成为9363点。香港证指数下跌317点，跌幅1.13%，来到2782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6点，成为3334点。 台电大楼今天中午遭人泼红色油漆，台电门牌字体被红漆遮蔽，地上也残留满地的油漆。台电已经派员将毁损的门牌拆下。台电说不清楚泼漆的男子动机，而这名男子已经被警方带回调查。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今天花莲县纵谷、台东县、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台北市、新北市盆地、嘉义市地区、桃园市、苗栗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为可能达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今天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出现较强的阵风。中南部、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跟澎湖、金门要提防有长浪发生。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我是阮慕驊，最棒的投资就是政府着手建设，让我们坐享其成，越住越赚钱。 抢进高雄车站特区，双捷核心自备57万起，当包租公稳稳赚，保证包租3年15%高收益。甲山林高雄时尚地堡，02-2517-2233。 塞车再会吼，上惊就是才塞几点钟尔，就才算遐疼，剩的体力就无够拼。运发头前有一箱半，后斗柜台2米半，驾驶空间加真宽，坐久嘛袂神抖抖，前宽后宽，舒适高载，趁钱唔只会快快快。DFSK 运发福利库，生意稳发啦！车卡0800-889-958，0800-889-958。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天然系戏剧音乐新女王曾沛慈，首播惊艳单曲《迷之音》。 这才是你认识的我。我爱。 全新专辑《迷之音》，7月26抢先预购，8月16正式发行。雅神音乐，请您仔细听。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500。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到今天7月份，2019年7月份的最后一天，7月31号2:07，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 DJ 欧马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请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哟。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于杰老师，然后跟我们聊聊呢颠倒的民国。第二个小时呢，是大家期待的每个星期三就来告解一下的周三告解日。那当然呢，如果你对中国或中华民国的近代历史有一些疑问，或有一些好奇想要询问的部分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的 IG、 我的 Instagram MARC_ORANGE， 我的限动上面呢有这个问题留言区。当然现在最方便的方式，你就是直接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 APP 上面留下你的问题咯。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遥远的东 改编的版本《龙的传人》，好，这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华夏文化啊，汉民族啊，龙的传人。刚刚呢，于杰老师跟我讲说，最近中国有几个网漫漫画家，然后就把这个《龙的传人》的龙画成了猪啊，就被约去喝咖啡啦。啊，是被逮捕吗？更严重就对了。天哪、啊，好，我们继续来听一首这首歌曲，这前天的时候好像刚好玛丽有放到这首歌里面呢，天神唱到了台湾你是我的兄弟，香港你是我的兄弟，中国你是我的兄弟。有多聪明，在你眼中似乎没有人能够和你相比，吃的玩的学的看的样样你都搞得定，自称是传奇，天生好个性，做人要学到老，要懂得谦虚比较好，别硬搞心熬，朋友的社区就算你有一套，也并不代表你最好，送你这劝告，希望你知道知道知道，聪明聪明聪明，不要以为自己那么聪明，否则你会搞得自己太紧，永远是不停的批评，笑我傻又笑着他不断要证明你的本领，或许你有你的问题，给点时间让你反省，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开，做人要学到老，要懂得谦虚比较好，别硬高兴高，朋友的失去也就算你有一套，也并不代表你最好， 需要一点爱。 聪明聪明 聪明， 不要以为自己那么聪明，否则你会搞得自己太紧。这个世界里你不算聪明， 聪明 聪明 聪明， 不要一直觉得自己聪明，否则你会搞得大家后 给。 不要要对你不要 聪明 聪明聪明，不要以为自己那么聪明，否则你会搞得自己太紧。这个世界里你不算聪明，聪明 聪明， 不要一直觉得自己聪明，否则你会搞得大家后给。不要太对你不要太聪明。 删除你的既定印象。2019重头戏，吴青峰《巴别塔庆典》。 这里是自说自话王国，欢迎光临。 哎， 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正常事情。 哎， 这里有不伦不类，有个行个业。 哎， 在这里不听人话，也不分昼夜。 传说中的巴别塔，人们语言分歧的开始。现在的吴青峰谱写出人们最津津乐道的音乐。感觉到了就疯狂创作，吴青峰一手策划的音乐盛会巴别塔庆典，不分昼夜全面狂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最后的最后， 尽管生活太难，我们的不放弃仍然追寻着。 我没资格难过，好几年 没资格难过。张信哲2019抒情单曲推荐。没有深爱的人，我只是个无能为力的废物。摇滚潮男乐团 Trash 加盟华纳首支单曲《重感情的废物》，7月30日，克服伤痛和寂寞。 冬天播种，春天插秧，迎接春分雨水滋润。节气流转，清明、谷雨、立夏、小满，稻谷逐渐结实累累。经历140天的栽种，在夏天丰收稻米。 冬天栽种的稻米，慢慢长，品质好。 有机金广米。一起稻作新米上市，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好的，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是2:19，我是欧马克，坐在我对面的呢，就是邀请大家，今天呢很难得有机会，我终于可以了解一下到底对岸的历史教科书写的是什么样子，让我们掌声欢迎于杰。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这个 今天一开始呢，我就想要问问看啊，因为其实从小的时候，在念书的时候，高中我最害怕的就是从高二下的时候，高二上高二下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接触到中国的近代史，然后满清那个时候啊，丧权辱国啊，割地赔款啊，条约好多啊，所以那是我觉得在学历史的时候最难的一段，然后同时呢难归难，然后另外呢又是情绪会很不好，会觉得好难过，就是这个国家就是烂成这个样子，然后而且之后呢没有好转，没有什么触底反弹，就是一路向下，很惨很惨。那我想要知道在中国那方面呢，在看这个历史，跟我们现在呢在台湾中华民国呢学的这个历史教科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那我想请那个玉杰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好了。 对，我想大致从这个1927年为界限，在1927年以前，我觉得两岸的这个历史叙事有很大的这个相似之处。这个相似之处就是都把这个中国的近代史把它描述成一个被西方列强这个侵略欺凌的这个充满悲情的这个历史， 没错。 然后丝毫不这个自我反省，比如说像这个清帝国一直到这个民国，一直到这个北洋政府，那个1927年以后这个南京政府，他们做错了些什么？当然就是到了1927年以后的就完全相反了。因为我们知道1927年有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事件，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这个蒋介石发动清共。所以清共以后，当然就是说两党就这个完全成为这个敌人了。 是， 所以1927年以后的这个历史叙述，我们在中国学的，我相信我后来到台湾看， 应该是吓一跳吧， 就 对不对？ 就完全相反的这个。所以把每一个观点那个翻转过来，差不多就是这个对岸的。所以这些年来，其实我就有个想法，我对其实两岸的这种描述，我个人那个都不太满意。因为我觉得它都是充满了那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党派，他们来写。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是这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这个个人来写，那个民间来写，然后让这个历史更加充满这个多元。当然我来写，我并不是说我的每一个观点就 完全正确， 我只是想我觉得在国共两党然后甚至包括现在的台湾执政的这个民进党之外，我觉得提供另外一种新的这个思维方式，新的这个观点。当然我的观点我也希望能够得到质疑，能够被这个批评。但是我想越来越多的新的观点的这个呈现在那读者面前。那读者就可以来对比，然后判断，然后做出自己的这个选择。我想这个其实在那西方应该都是这样的。 是。那有一句话一直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历史呢就是赢家的历史嘛，就是强者的历史。所以我今天建立一个朝代，或者我建立一个国家，当然呢那个前朝呢可能前面那些盛世什么没关系，那离我已经很远了，很靠近我这边这个部分，我就会把它写得很腐败不堪，把它写得就是民不聊生。然后我自己的崛起呢就会想，哦，我是什么天命之所依归，然后我复兴了前朝等等类似的。可是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判断这一些历史呢？难道是要等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朝代覆亡了以后，等到未来的史家再重新写我们时，我们才能看到真相吗？ 我想就是说，当然这是那个中国历史很那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成王败寇的这个历史由这个胜利者来这个书写。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应该是要我们要努力的去逼近这个历史的这个真相。那个这几年我在美国这个生活，我也读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历史书， 是， 而且我在华府的这个郊区，那是美国这个诞生的地方，而且美国很重大的很多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那发生的地方，然后像我的儿子他今年这个12岁，这个马上要上这个小学这个6年级，他们也学很多美国历史， 是， 特别是那当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弗吉尼亚的这个历史， 嗯， 所以那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我看到他们的学历史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历史是怎么学 的？比如他们学到这个南北战争，当然我们原来就说这个林肯是这个解 放黑牛， 为了解放这个黑奴， 对， 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正义的，但他们就提供一些那不一样的一些材料，让同学也能够知道，比如说他们觉得不完全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个北方为了经济的利益，北方的工业要发展需要南方的棉花， 是 南方把棉花卖到这个英国去，他们北方的资本家的利益受伤害，所以这也是南北战争爆发的一个那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等等。然后他们也对南方的这些失败的将领，像这个李将军啊等等，也是很正面的这个评价。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来让我来写那民国的历史的话，我会写到很多那失败者，我为这些失败者来证明。比如说我在书中我就写到那个两岸都那否定的所谓的这个弃国大盗袁世凯。我想我们两边虽然学的教材很多不一样，但是这个 我觉得在民国， 就是袁世凯肯定是坏人啦、啊。 对对对，在民国建立前，就是刚刚老师说的这个1927年之前，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共产党方面的教科书，还是国民党方面的教科书，我们看到就是孙文是我们的中华民国总统，然后他很棒，好棒棒，好棒棒这样子。然后另外呢，就是袁世凯很坏，他就是又要称帝，他是坏人。那另外还有接下来在比较靠近抗战的时候，就汪精卫汉奸，他就是媚日这样子。这部分这一些人，大部分我们都是不管你现在在台湾还是在中国，我们是取得一个共识的，同样的历史诠释权的。 对，这样的共识，我觉得是那非常有问题的。比如说。在袁世凯，我认为袁世凯才是那中华民国真正的那国父。第一点，他在这个清末，他是这个清末的这个改革的重要这个推手，就清朝最后这个十年的很多改革，他做出重大的这个贡献。比如说练这个新军，然后警察的这个制度，这个消防队，然后到个大学，所以他在这个天津以及他做这个直隶这总督的时候做了很多。然后当这武昌起义这个以后南北对峙，我觉得他是推动了这个清王室那个和平退位。所以他成为这个中华民国我觉得第一任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总统，因为孙文是这个南京只是临时 政府的。 当然就是袁世凯后来的这个失败跟他 称帝有关， 这称帝有关。但是我觉得这个称帝我们也不能就是完全的否定。因为民国初年政局的这个混乱，然后有一位这个重要的顾问，就是美国的这个宪政学家这个古德诺来给这个袁世凯当顾问。他就提出一个报告，一个建议，说可以向这个英国学习，向日本学习，有这个君主立宪制度，有一个象征性的 虚位元首 的君主来这个凝聚这个民心。但这个君王是在这个宪法之下，是在议会之中的君王。当然最后这个尝试没有成功，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说就是袁世凯这个称帝就是他要成为这个清帝国的皇帝那样的那专制者。还有像孙文，我觉得他的这个历史贡献被这个高估了 我们的国父， 因为真正的那中华民国这个名字这个是谁起的。我在台湾包括到这个台大很多学校去讲课，问这些第一流的大学的这个学生，几乎没有人那知道。我在这本书中就写到，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名字是这个章太炎起的。章太炎是孙文的这个政敌。章太炎在清末的这革命中，他的这贡献不比孙文小。 是。 还有像这个宋教仁， 没错， 我们知道这宋教仁是把这个同盟会从一个像一个黑社会一样的这个革命的帮派，改造成一个在议会制下的选举型的现代政党。然后他也在这个第一次选举中也这个胜利。所以像章太炎、孙文、 章太炎、 章太炎、宋教仁等等，他们的这个贡献不比这个孙文小。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说谁是中华民这个民国的这个国父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参照这个美国是这个 founding father 是一个复数的，所以是国父们，所以是这个华盛顿等等一批人。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中华民国的那一段的那个造史的这历史，也应该我觉得是一群人共同的，而不应该把孙文一个人这个过度的这个夸大他的 神化他定为一尊这样子。了解了解，哦，原来 founding fathers。 可是你看我们人呢就是记忆力脑容量有限嘛，所以今天呢老师你同样去做街访好了，你问美国的国父是谁， 我想十个应该有九点九个都会说华盛顿吧， 你有可能、 啊、对，还是不会讲富兰克林，还是不会讲其他人啊，对不对？所以如果用了 Founding Fathers 这个概念的话，其实也一来一。其实不会撼动到现在我们国父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地位，但是同样的也要把那个时候宋教仁把中国国民党从一个革命型政党，革命型政党就是你要知道我在革命的时候，有的人是野心很大的，有的人呢就是想要用暴力跟武力的，那这个龙蛇杂处的情况之下，他却可以把这个革命党要转换成一个真正的想要变成民主的议会的政党，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很可惜他被暗杀掉了。对，那暗杀掉以后呢，当然我们国立殡仪馆都没有讲说是谁杀了他，然后就也我们当然就是遵从这个孙中山先生那个孙派的说法，说应该是袁世凯暗杀了他。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些翻案。我在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触发吧，就是好，虽然说现在我们知道国父孙中山先生，然后也许呢可能在真实历史上有许多人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家，然后可能并不是太适合作为一个政治家，或是把中华民国或是中国带领到一个新的高度。可是是不是最后历史上就是这一些野心家会被大家记住，就是这些野心家才能开创出一个新的朝代跟帝国？好像我们历史以往看起来好像都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开国元勋他们其实并不是多么的有高大的才能，可是好像是在谋略方面略胜一筹这样子。 对，我想跟这个中国两千年的这个传统有关系、我们知道就是中国是一个儒表法理，就是这个儒家文化是这个表面的，这个法家，当然这个法家不是那个西方意义上的这个法治这个法律，而是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种权谋术，这种厚黑学，越脸皮越厚的心肠越黑的人越容易在这个权力斗争中这个脱颖而出， 是， 所以从这个秦皇汉武一直到这个当代其实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只有这个民主制度才能够把这样一个这个历史规律给这个改变过来。 刚刚老师有讲到，其实这个我也觉得好像不止在中国，我们看一下就是西方历史同样是这个样子哦，就算追溯到那个古希腊罗马时代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近代一点的讲二次世界大战好了，那个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总统 Woodrow Wilson 他提了一个国际联盟，很高大上的一个理想啊，对啊，可是最后失败了啊。最后呢，这个英国的那个时候首相 Chamberlain 张伯伦对于德国的进军波兰也是觉得没有问题，就是这些理想主义者最后好像就是像宋教仁一样，就是理想主义者最终呢，就是你敌不过狼子野心，就那些权谋者啊、权谋术啊，就是可以夺到权力。就是看到这边也会觉得蛮难过的。这边呢有一些问题，然后之前呢请大家发问的，也欢迎大家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然后或者呢是我等一下看看这个我在 Instagram 上面集结的问题，然后等一下一起来问问于杰老师。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再回来啊。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听众问说，哦，没有听到前半小时，想要请问一下这位来宾是不是有写书呢？可以告知一下这个来宾的名字吗？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于杰老师。老师，你怎么用介绍你自己的名字？哪个于，哪个杰？ 用台湾的说法，台湾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于天的于。 天哪、啊，老师也知道于天。 那个杰就是木字下面四个点。 嗯、老师如果都已经用演艺圈名人，应该就直接说我是周杰伦杰啊。好，就是于天的于，周杰伦的杰。好，于杰老师呢？他的确发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叫做《颠倒的民国》，但是其实呢，一样，我们讲这个 Founding Fathers， 老师出的不是一本书，是出的是 Books。老师其实这三个月之间出了很多书啊，是不是？ 对，那这段时间在台湾出了，今年在台湾出了这个六本书，有不同的这个领域，有这个民国的历史，有关于台湾的历史，有那中国的当代政治， 是 等等啊， 就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著作啊。其实刚刚私底下呢，我问老师，老师是很认真的，就是创作人，每天呢就是早上一到五。早上七到十二，一到五有五个小时，就是疯狂写书。下午呢，收集资料、查找资料，就是这样，很厉害。一本书呢，以今天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本《颠倒民国》，很重的一本书，差不多25万字。但是老师三个月就写完了。当然，这个不包括那个查找资料的方式啦。这样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中华民国的建立，好，就是我们的孙中山，我们大家两岸都认可的。国父，那其实呢，我有跟老师讲，因为老师毕竟呢是成都人嘛，对不对？然后从小呢，就是你学习到的这个历史呢是共产党胜利的那个历史，那跟我们的历史呢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一边讲的蒋公、蒋中正啊、那边呢可能讲的是蒋匪啊、就是成王败寇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今天我有一开始有跟老师提一下说，老师请小心轻虐，就是不要虐我们虐得太用力，毕竟呢那个要让我们的思维一下子翻转可能会有点困难。我们讲完了国父之后呢，国父常常我们都说哇，他革命这十几次很厉害啊，然后组织这个革命党人啊，但其实呢有另外一种历史的说法是觉得他是一个野心家，而且呢他其实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会有共产党的出现，其实应该基本上负责人就是他啦，对啊，因为他那个时候决定要融共这一件事情，也才会有之后的就是国共路线之争跟亲共的问题存在。那接着下来呢，还有一部分的历史包括像是北伐这边，那我们在那边念的部分就是哦，蒋公带领北伐有功。好，那我们这边小心侵略，我们就先把这一段先带过去啊。接着下来可怕的地方来了，好，日本人要侵略了，日本人侵略中国，那有一个民族大汉奸，也是国共两党呢都两岸呢都认为他就是个坏人，汪精卫。我们请老师就是来谈谈汪精卫吧。 因为我在这本书中也为这个汪精卫做一些这个翻案。那在我看来，就是无论主战还是组合，应该都可以是那个公开出来那讨论的。但是在中国我们知道，就是说不仅是对这汪精卫，还有包括对这个历史上若干的这些组合的，比如说那个秦桧等等，都是这个汉奸。我觉得这用一个道德的这个主义道德制高点来这个谴责，我觉得这是那不妥当的。因为你这个国家在打不赢的时候，那个组合来争取时间，争取这个空间，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这个办法。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知道，就是说法国那个一开始被打败了， 是 这个巴黎如何能够这个保存下来？巴黎他就宣布是这个不设防的这个城市， 是 就巴黎没有被这轰炸，他的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物都这些地标都存留下来。 是， 否则我们可以想象，他如果经过战火的这个摧残，那些美轮美奂的建筑都 应该会变得非常残破， 都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个选择。因为你战争已经明知这个失败的情况下，来避免国家这更大的这个损失。我觉得就是汪精卫的这个思路，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这个选择。比如说我们说他是这个汉奸，其实他并没有出卖国家的土地，就他所谓的到这个呢南京去建立这个伪政府傀儡政 政府，这些土地其实都已经是这个失去了的， 是 都已经是这个日本 被日本占领了， 哎，占领的。 嗯， 那汪精卫他不是这个将军，不是在前线指挥这个作战，他不负有这个失地的失去土地的责任。 嗯 嗯, 嗯， 他只不过去，然后建立起一个即便我们说他是这个傀儡政府、伪政府， 嗯， 但是我想有这个政府，对于东南这几个省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这个生计会就好一点，否则的话没有这样一个政府，那这个日本占领军直接面对这个人民， 嗯， 会那更加残酷。嗯，还有像这汪精卫他在通过跟日本的这个谈判，像一些当年从清末沿袭下来的很多这些所谓的不这些不平等条约，是在这个汪精卫政府时候就已经这取消了很多。 哦， 这些当然我们的那正史中都 不会记在他的 公司， 不会给他 credit。嗯，好，所以刚刚讲到还有一个在读这本书，其实这本书呢是从清末开始写起，有一个部分呢，刚刚老师也提到，就在说我们要打一场仗。这一场仗呢，其实中国那时候就是国力残破不堪嘛，然后我们的现代化呢，人家明治维新已经就是维新很久，而且是成功的，我们的戊戌变法呢是就是根本就是很失败的，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延续下来的我们的武器、我们的素质都没有办法与之抗衡，那要开战基本上就会知道一定输的，这一场仗根本一定输，可是就会有一些喊着爱国情操，打着民族旗号的说，不行，我们就要站出来，我们要不惜血战，然后我们要站到一兵一卒的这种人，那蛮可怕的是这种人可以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地，因为好像大家觉得说，对，我们就要就是保护 我们就要为了自己而战等等等等，可是最后反而会变成一种生灵涂炭，就是大家都死得很惨，包括之前在清朝的时候那个翁同龢，对，然后他明明就是一个大学士，然后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有文韬，可是那个文韬呢是儒家的那种写文章的文韬，写书法的文韬，然后没有兵法上面，还有对现代认识不清，当然就更不要提他没有武略，可是却把中国拖进战争，然后让这个整个外国人就进来，就是中国亲门踏户，这样很惨。这在读这边的时候也有一种既视感，虽然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什么大规模的战争，可是就让我想到去年2018年的台湾进行了一场公投，那场公投也有一点这个样子，就是有一场你对现实认清认知不清，你就误把大家拖进这场战争当中，然后这场战争的结果一翻两瞪眼，你在那边哭哭说怎么会这个样子，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听众也有问到，想要知道当时呢，除了有这个南京魏政权之外，还有一个国家叫做魏满洲国，那魏满洲国的经济发展有多好呢？ 对，那我在书中写到，在这个30年代末期，这个40年代这个初期，这满洲国的已经成为这个亚洲工业的这个产值最高的这个国家， 嗯， 已经超过日本的这个本土了， 嗯， 而且日本确实是很认真的去这个经营它， 哦， 而且它的这人民的这个生活这个有法治， 嗯， 也有这个很多的工作机会， 嗯， 所以在那几年里面从所谓的关内，就是长城以内，比如说像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这些省份因为很困苦嘛，这个关内这个军阀之间也这混战， 嗯， 所以他们这些普通人他们就跑到这个满洲国去这个生活， 嗯， 所以这个满洲国的这个人口那个在那几年中那增加了差不多这个翻了一番 哦， 然后我们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台湾人也去那边讨生活， 哦， 然后找工作机会，比如说台湾前辈一位那个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 哦， 钟理和当时就是到这个满洲国去， 哦， 还有像台湾的政治家那个谢介石去了，而且当了这个满洲国的这个外交部长，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这道德的这个观点去看它是一个伪政权呢， 嗯， 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维度，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 ，OK， 我生活在那里， 嗯， 我 到底希望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的基本人权，这个，有没有保障？我的私有这个财产能不能有保障？ 嗯， 我的 我能不能有这个好的这工作机会，那等等。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中国，我想如果是我是一个那普通的中国 老百姓， 这老百姓，可能我那首选是在满洲国这个生活， 是 第二我可能选在这个汪精卫政权统治下 的 就是南京东南这几个地方，至少那个经济比较复苏，然后社会秩序比较恢复，然后第三我才会选这个蒋介石统治的这个这后方，这个重庆，这个云南等等，当然最后我才会选择这个毛泽东的共产党统治的延安，因为延安连这个基本人权都没有，他然后你的那财产也私人财产也不能得到这个保障，想把你杀掉就把你杀掉，然后那个时候的这文字狱就已经非常泛滥， 是 像当时就有一个那学者叫这个王石卫，就是因为跟毛泽东提一些这个意见，最后就直接被下令用刀把他的头给砍下来，所以那个文字狱不是在四九年以后中共建立政权以后才有的，当时在延安，但中共是非常会这个宣传，所以把延安这个宣传成一个抗日的这个中心。 对，说到了抗日，那当然我们这边念到的历史教科书说共产党就是不帮助抗日啊，然后共产党就是在扯后腿啊，那真正的共产党的方面的历史又是怎么说抗日呢？是不是在讲什么新四军，什么什么什么 八路军？ 对，因为我前年去中国，那时候刚好是中国国庆的时候，然后打开电视，哇，现在综艺节目已经比以前多很多，可是我看到就全部都还是这一些那个穿着解放军军服的，然后说他们在就是抗日有功的这一些电视剧了。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中国他就那完全抹杀这个国民政府的这个抗日，然后把自己塑造成这个抗日的中流砥柱，甚至前段时间他们拍的一部电影这个开罗会议，这开罗会议居然把这个蒋介石删掉，然后毛泽东去参加， 这个太夸张了吧， 当然就是说其实那共产党里面有一少部分人的这些军事将领他们有过一些这个抗日的，比如说像这个彭德怀，彭德怀组织了这个北坛大战，结果就被这毛泽东这个批判，说他这个暴露了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实力，然后毛泽东的策略是让这个国民政府跟这个日本人那个互相消耗，然后他来坐收这个渔翁之利。 是，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其实中共建政以后60年代70年代有这个日本的这些高级官员议员首相去中国访问，毛泽东连续好几次跟这些日本客人说感谢你们当年这个侵略中国，然后那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来这个东山再起了。 说到这个抗日还有这个国共之间的内战，有一个问题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就是有一个人他其实明明应该很有争议，可是呢不管是我们在这边中华民国台湾所念到的历史或是在共产党那边念到的历史，他都被写得很好。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害国民党丢掉中国的一个人啊，就是张学良啊，为什么他没有被清算啊？ 当然就是说对于那中共来说他是这救命恩人， 对，神一般的人物， 因为当时那个中共已经穷途末路在这个延安，然后如果是中央军跟这个张学良的这个东北军然后结合起来去这个剿灭中共的话，我觉得是那指日可待的，但是他就完全被中共这个欺骗，然后发动这个西安事变，整个这个民国的历史就完全改写了， 没错。 所以在我看来就说张学良对那中共来说是救命恩人，但是对那中华民国来说，我觉得是千古罪人。 对啊，对，可是就为什么没有被清算，很奇怪哎。 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台湾，他们也从当年的这个国民党，他们也不想太多的提这段事情。 OK， 虽然他长期在台湾生活被软禁，当然这个晚年去了这个美国去了夏威夷，但是他跟宋美龄之间那个私人关系非常好，所以那宋美龄这个保护他。 OK， 所以我想，如果他这种事情发生在这个中共的系统里面，那 绝对 马上枪决。 好，刚刚还有说到，其实在今年呢，有一件大事哦，是影视圈的大事。中国呢，这个管虎这个导演，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八路》，然后想要在上海电影节上映，可是呢，在上映之前呢， 这个电影节已经办了4年，可是却突然说有技术性的问题没有办法放了。那这部电影在说什么呢？这部电影的电影名称叫做《八百》。八百呢，其实就是台湾啊，我们从小啊，就是可能三四十年前一定看过这一部。就是八百壮士谢团长，然后死守四行仓库，还有那个升国旗的那个画面，对，然后这部片呢，其实柯俊雄有演这个谢团长，然后也奠定了他，就是从此一出来就觉得哇，他是爱国，就是甚至像是爱国情操这种人这样子，也拿到了影帝。那这部片呢，后来就是在解放军的有一些高层上面说，中共今年建政70年，然后。建国70年，然后在这之前，然后播这个上面有很多青天白日满地红啊，讲了这个国民政府抗日，然后好像有点不妥，所以就不知道这部片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上映。 那这是一个原因呢、啊嗯，在我看来，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中共要跟这个日本搞好关系 哦， 因为。现在从那去年以来中美贸易战之下、嗯、中国可以说节节败退，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之下喘不过气来。 嗯， 所以原来前几年中日关系是我们都知道非常恶劣的。 对。 现在他要想在这个西方盟国之间打下一个棋子、 嗯、 现在又想去拉拢这个日本。 嗯， 所以他现在需要把这个已经冻结的这个日本关系中日关系这个解冻。 嗯， 嗯， 所以他在这方面就是说反日的电影上面他就开始这个压制，所以我们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中共其实他没有任何中心思想，没有任何这个意识形态，也完全不是这个民族主义或者这个爱国主义的，所以他是那个完全的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是 就是这个现实主义者， 或是 什么 务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 嗯， 那今天呢，很高兴可以请到这个于杰老师来这边来谈谈，就是我们两岸不一样的历史观。那如果呢，大家还想要知道更多，然后或是亲自提问，或是去看看于杰老师的话，好像最近有一场这个说明会，不能叫说明会， 新书发表会， 对不 对？ 对， 星期五的晚上7点，在金石堂的新义店，所以我跟这个农人家先生，我们有一场这个对话。 OK， 好，所以就这个礼拜五的晚上7点，在台北金石堂的信义店，大家可以一起去听听有没有你不知道的中华民国历史呢？今天我们要谢谢于杰老师， 谢谢。 给我安全感，那就是关键。 迷之音，请你仔细听。 你敢听，我就讲，到这地步我不怕，豁出去吧。这才是你认识的我。 这才是你认识的曾沛慈。 我爱。 曾沛慈2019首播经典单曲《迷之音》。 现在我告知你， 曾沛慈全新专辑《迷之音》，请你仔细听。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everyone, I am Vanessa. I am going to be in the first grade this year. I like playing violin on stage.I hope that more people will love my performance in the new semester. Hello, 我是 Vanessa 妈妈。透过线上线下的学习方式，短短半年，发现 Vanessa 的理解能力、口语表达更有自信。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就是喜欢你甜不辣，不辣不辣。 微笑是你天生就具备的力量。 西瓜甜不甜？ 总是那个大姐，你不要臭脸。

我是陈威权， 我是 Howard 许书豪。 本周六晚上六点，请锁定 UFO Star 聊天室， 我们要来一场真心话大冒险 ，UFO Star 聊天室上线喽！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去年底九合一大选，国民党大胜，进而带动陆客来台旅游风气。陆客来台人数今年三月开始不断的成长。不过，中国大陆从八月份开始，多个省市暂停所有台湾自由行通行证核发以及申请。根据了解，目前北京、山东等地有代办业务的旅行社都接获了通知，但业者也提到，他们不清楚其他城市是否也如此。中华民国观光协会副理事长柯木舟表示，目前已经确定北京、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吉林省等华北地区的省市从八月一号开始暂停所有台湾自由行通行证的核发以及申请，其他省市待查。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方面在中午则是透过简短文字回应，针对传闻确切的状况和情形还在持续的确认中。多名大陆网民在微博上表示，经过查询旅行社、当地公安机关证实确有其事，并说接下来只能够办团体签证来台。不少人把原因指向台湾即将进行大选，因此采取限缩，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台湾挺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的惩罚。如果传闻属实，这是北京方面首度针对来台自由行祭出限缩手段。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抗议民众7月28号在香港中西区举行游行，再度演变成为冲突。警方事后拘捕49个人，其中44个人被控暴动罪，一人被控拥有攻击性武器罪。全案今天上午开始审理，目前有4个人获准各以1000港币大约台币3900多元保释，但禁止离开香港。今天先开庭的有两起案件，其中一起涉及三个人，他们被控28号参与暴动，但检方只认定其中一人有动作，其他两人只是在场没有任何动作，申请不需答辩。另外一起案件是一名24岁的男性学生陈子谋，被指控在上环信德中心随身携带伸缩警棍，被控在公开场合带着攻击性武器，两起案件都延后到9月再审。意大利拿波里世大运跆拳道培训队选手陈静因为违规闯进女性射击选手的寝室，甚至还抚摸女国手的小腿，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今天发布声明，依照规定易处，陈静当天已经离队退出培训，并且搬离宫西靶场。陈静传出疑似酒醉闯进女射击选手的寝室，国训中心说，当晚女选手睡觉的时候隐约感觉到室友回来，但是隔天女选手起床后询问室友，发现不是室友，因此网上呈报。国训中心指出，经过调查确认是陈静闯进了寝室，由于违反规定予以退训，同时同步通知大专体总对于陈静办理除名归建事宜。中华民国射击协会理事长陈世奎今天也表达力挺射击女选手的立场。国训中心执行长李文斌得知之后，立刻北上跟选手见面协助处理，双方学校都已经进入性平处理。国内知名的平价泳装斯维尔开发设计以及销售的台湾罗日雅有限公司遭到员工家属投诉，公司至少两个月以上没有给付员工薪资，今天更是大门深锁，似乎已经关门歇业。桃园市劳动局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台湾罗日雅公司呈报有大量解雇情势，也没有接到相关员工申诉，将派员前往了解。至于知名内衣品牌斯威尔公司则是回应，我们是内衣，跟泳装是两家不同的公司。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87点，来到2152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4点，成为202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1点，成为293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7点，成为9321点。香港证指数下跌328点，跌幅1.31%，成为2777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9点，跌幅1.17%，成为3311点。

谁呼唤。还是你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是我对谁呼唤， 对你呼喊啊， 仿佛候鸟一样。 今天来到了周三告解日的时间，今天我们会接到什么电话，看到或听到什么样的告解故事呢？听谁在告解？我们的告解专线02-2363-9955，2363-9955。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刘若英跟黄韵玲的合作《听是谁在唱歌》。来到了周三告解日，我是欧马克，欢迎大家一起来想想，在最近这个礼拜、这个月、这两三个月、这一季，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没有做好，或是啊害到别人了，啊对不起人，对不起自己，或是你有一个一直深埋在心中的秘密，想要找地方宣泄跟告解呢？02-2363-9955。 Staring at you standing there in that dress. What it's doing to me ain't a secret. Cause watching you is all that I can do. And I'm speechless. You already know that you're my weakness. After all this time I'm just as nervous. Every time you walk into the room.Starting when you said hello, just did something to me. And I've been in a daze ever since the day that we met. You took the breath out of my lungs, can't even fight it. And all of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without even trying. And I'm speechless, staring at you standing there in that dress. What it's doing to me.Cause watching you is all that I can do. And I'm speechless. You already know that you're my weakness. After all this time I'm just as nervous. Every time you walk into the room.Watching you is all that I can do. Oh, I'm speechless. You already know that you're my weakness. After all this time, I'm just as nervous. Every time you walk into the room, I'm speechless. Oh, you know it, babe. 有罪，打电话进来跟大家分享你有什么罪。打电话的好处在于没有人知道你是谁，这里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就让你大声倾吐你自己压藏在身心里面的秘密吧。02-2363-9955，02-2363-9955，也欢迎你可以用飞碟联盟的 APP 在上面留下你最近的反省，我有罪，你的告解。周三告解日， 第二个小时的周三告解室时间。 Can we just talk? Can we just talk? Figure out where we're growing. Yeah. Started off right,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I can tell that you want more. What's been on your mind? There's no reason we should hide. Tell me something I ain't heard before. Oh, I've been dreaming about it. And it's you I'm on.Stop thinking about it. Can we just talk? Can we just talk? Talk about where we're going before we get lost. Let me out of thoughts. Can't get what we know without. I've 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 I apologize if I'm moving too far. Can we just talk?Some flowers in the room. I'll make sure I leave the door unlocked. Now I'm on the way. Swear I won't be late. I'll be there by 5 o'clock. Oh, you've been dreaming about it. And I'm what you want. So stop thinking about it. Can't we just talk? Can't we just talk? Talk about now 我有罪，本周我先自首好了。这个罪状呢，就发生在前天，在星期一的晚上呢，就是差不多六点多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啊，这通电话呢，就是说，喂，请问是欧先生吗？我说是的。然后我们这里呢是这个我平常在买书的这个一个平台，就是Tatse。他在说你之前是不是订了一本书啊，然后这本书的书名，他告诉我之前订的那本书，我说哦对，我订了这本书。他说那我们不小心啊，那个系统啊好像就是帮你订成30本，我想要询问一下你哦，就是你是不是有要买30本呢？我说没有，没有买30本。他说啊，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特价，我们就是可以做半价。反正他这边就是先糊弄你，就乱讲一堆就对了。然后那有半价优惠的话呢，你要不要这30本呢？我说我不要。他说啊，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系统出错了。我们现在呢需要就是去跟这个扣款的银行啊连线一下，跟你的账户连线一下，然后我们要发这个资料给他们，告诉你说就是你不是我们的这个。大的什么批发商这样子，我们会就是帮你处理这个之后的问题。那造成你的不便，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那呢，我们会提供700块的这个礼券给你这样子。然后说哦好，然后说那就问一下，就你现在用的是银行还是用邮局账户呢？然后说银行啊，那你的银行是哪一家银行呢？然后就跟他讲了某一家银行，说那你有打过这个银行的电话号码吗？我说哦我没有打过哎，我说哦那你告诉我一下，我就是你们那个银行这个电话号码是哪是几号这样子，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反正他就要确认就是我不会对他们起疑心。我说好好好，那我现在马上就是去处理这件事情啊，之后呢会有这个银行的专员打电话给你。好，到这边呢这一通电话大概3-5分钟吧。是一个女生，挂掉了以后呢，真的就隔了3-5分钟之后，哦，这个自称是那家银行的客服专员打电话来了。 然后打来了之后呢，他就开始要问我一大堆细节啊，说你知道你的账号的前四码是什么吗？然后说哦，那很不好意思啊，讲一大堆，说我要就是帮你退款啊，然后取消啊，有的没有的。好，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接到诈骗电话啦，那我有很耐心的持续跟他就是聊下去。那其实我接到诈骗电话的心情呢是兴奋的啊，那还就是马上接到第一通以后呢，那第一通的挂掉之后，那三五分钟是他们在查询跟在找我个人资料，跟在想要用哪一个剧本来骗我的时候，那三五分钟呢，我也没有闲着。那三五分钟呢，我在很努力的写我自己的剧本啊。我什么剧本呢？就是包括我的身份证字号，我要编出来一个；我的银行账号编出来一个；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用信用卡，所以我信用卡号码也编出来一个。我信用卡那个末三码，还有这个到期日期，以及呢我家的地址、我家的电话啊，全部呢我就去想办法去弄出一个假的东西来，这样子。好，那他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那我们就见真章喽。见真章的时候呢，我这接下来这个银行客服专员的话很多，聊了很久，耽误我差不多大概要三四十分钟吧，然后电话又转了几转，然后他最后呢，就是有告诉我说，哦，你现在有网银是不是？然后你就把这个汇到，你就先在这边，然后汇什么汇多少多少钱，然后到你那边还会先问你的账户余额有多少，这样子。好，然后我就要汇到他的一个户头，那我就记下了他的一个户头嘛，啊，记下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开始在确认说有没有收到这个款项，那。想必已经是没有的嘛，因为我根本没有去汇款啊，我也没用银行转账啊，所以他就没有找到。可是呢，就是没有找到的时候，他因为他一开始问我说我的银行账户户头里面有多少钱，我跟他说我银行账户，他会要我由左到右把那个数字报出来，然后我报给他一个数字是大概差不多十几万，反正这也是假的。好，所以他就想说，哦，那你有十几万，我可以骗你很多次这样子。好，所以他第一次呢要求我汇是29987啊，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要汇的是29985这样子。好，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一个3万块以下的不会引人侧目的一个金额。好，那他后来就想说，哦，那你现在那个款项是不是汇出去了？然后我就骗他说对，汇出去了。然后他就要我说，那你现在的款项剩多少？由左到右报给我。我这个没料到，我要把原先的那些那个账号账户的金额记下来，然后再减掉29987这样子，然后再报给他哈。报给他之后呢，然后他说啊，那你可能是那个什么个人资料什么被打开了，没有关系，我们会帮你处理。所以他想要再骗我第二次，他想要再给我第二个银行账户。那我的目的也是这样，我希望可以就是拿到越多个他们的账户越好。可是呢，接着下来呢，他们就陷入了焦灼当中，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款项根本没有进来，然后我说有进去，他们说没有进来，那就代表就是我们两个人其中有一定有一个人就是在说谎嘛。所以他的第二个账号要给的时候呢，就拖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然后最后没有给我账号，我只知道他的开头是用005开头，就是我只知道那个行号，那没有用。那当然，接下来就挂到电话之后，我就赶快去打那个反诈骗专线165，然后把这个账号提供。不过，因为我没有真的汇款，我也没有损失，所以我不能当作是被害人来报案。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可惜的地方。那挂掉电话以后，我就想说，我要如何精进就是我的诈骗功力呢？我要怎么样骗到更多更多的账户呢？这就是我的告诫，我有罪的部分。我竟然只骗到一个，没有骗到后面更多个。没有想到星期二，也就是昨天晚上6:45，又打来了，同样的一群人。一开始的那个电话不一样，但是一开始那个女生不一样，第一关的那个塔车的客服不一样，但第二关的那个男生就已经是一样了，就号称是银行客服专员的郑先生啊，他不认得我的声音，但我认得他的声音，因为他们一天我不知道要骗几个人，所以他已经不记得有骗过我这样子。然后一样，我没有进到了就是我在编那个号码那一关，可是这一次编到后面就是。蛮出奇的时候，他就在跟后面一个人讲话。后面那个人讲话听起来虽然声音有点遥远，但是台湾口音。然后呢，那个人就问说：“他叫什么名字？”欧马克。 然后我可以听到他就是说挂挂挂，快挂快挂，就是可以听到说就不要再跟这个人有纠扯了。所以我就虽然我得到第二次机会，可是我没有骗到更多的账号，我有罪。 牵着他 你好，你是谁？ 不是告解是吗？ 是啊，对，不能讲，不能讲，对不起，对不起，请告解。 你好，那个我第一次就献给告解是， 请告解。 应该是十年前的时候。这个有一点点尺度可以讲吗？ 什么怎么样的尺度？你不讲我也不会知道啊。 哦，好吧，反正就是十年前我在学校的那种，因为我们宿舍不是有那种盥洗室嘛，就是会有隔一间一间那一种。然后我有一次洗澡，然后发现那个那个什么，就是洗的时候发现说，为什么旁边有一罐那个沐浴乳？然后想说，赚到了，可以拿来使用，那应该是别人忘记带走的。然后结果好像好，我就用一用，竟然是空的。然后我当下就有点太高兴。 什么不太高兴的？本来就不是你的东西啊。 然后因为本来想说应该是蹭到了，然后没想说就是空的，然后竟然还把垃圾留这边，说哦，好吧，算了。然后后来洗一洗，后来觉得越想越不对劲。然后我就 天哪，你不会打什么东西进去吧？ 你怎么知道？ 太变态了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事后想想说，为什么我会做这种举动？是有点后悔啦，所以我现在才来告解。 十年了，这个埋藏在你心中的秘密。 对，这个有啦，这个我只有跟一个人讲过而已，对，其他应该不知道。 所以，如果下一个，然后你又放回洗手台，下一个跟你一样有同样见猎心喜、贪小便宜、顺手牵羊心态的人，一弄出来觉得哦，真的有哎，然后就怎么对？ 搞不好那个人不知道啊。 怎么可能不知道？怎么可沐浴乳跟那个东西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只希望没有人就是跟你一样想要去用，就直接把它丢掉这样子。因为你的那个量也不会太大吧？不会摇一摇，不会觉得哦半满，怎么可能？ 没有啦，我还要再灌一些水啦，所以应该是还好。 哦，还有稀释过就对了。 稀释过，想说可以稀释我一些一点点的不含这样。 好。蛮 好，那就 蛮坏的，蛮坏的。好好好好，再见了。 好了，来。 差不多我就把命送上， 差数不尽的差不多， 都差不多， 差不多，人生真的不该这么过。像我唱的那首歌，差不多的虚荣，如果能够看破，只是差不多的那个泡沫。 02-23-63-9955，周三告解室告解日的时间，02-23-63-9955，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am 邓紫棋，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姑娘。 劲歌金曲。

有没有想要说的 All I want to say is sorry， 有没有想要说的抱歉却说不出口，想要告解说不出口呢？0223639955。刚刚听到的歌曲呢，96年的经典作品，来自于 Mariah Carey 跟 Boys to Men One Sweet Day， 美好的一天。现在要送上这首新歌，来自于张信哲的没资格难过。 生活里太多难题，拥抱着体贴的你，我竟然得意忘形。你包容爱情，那一天云淡风轻，我真的失去了你，还以为我们可以牵着手一路前行。是我犯了错，自顾自地往前走，要多难受，最后的最后，连一句话都不肯说，我没资格难过，耗尽你的爱，才懂你的温柔，从不保留。 0223639955，今天呢，本告解日的业绩有点不佳，没有什么人要来告解。我插播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好了，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三十几岁的女生的话，有没有觉得哪一位男艺人、男明星，你觉得他很好，觉得他很不错？除了刘以豪之外，因为刘以豪就是太完美了，大家应该心目中第一个想到就是他吧，对吧？就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女生，谁是你关注的男艺人呢？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要讲那个吗？ 你是要告解的，还是要讲你现在关注的男明星的？ 关注 谁谁谁？ 外国可以吗？ 哦，外国是谁啊？ 石昌旭。 他谁啊？ 韩国的。 哼。嗯。台湾有吗？台湾有。 台湾哦。 嗯。硬挤出一个。 台湾。 第一个想到就代表他真的蛮成功的。 嗯， 天哪，铁吧，居然讲不出来。 彭于晏吧。 哦，哇，那真的是蛮强的男生等级。哎，你现在几岁？ 33。 OK， 好的，感谢你。 好，拜拜， 拜。Hello， 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嗨嗨嗨，你是？ 我是艾美丽。 艾美丽，你是要告解还是要分享你追的台湾男艺人？你喜欢的 追的台湾男艺人？ 你喜欢台湾男艺人是谁？ 欧马克。 他不是，他不算，他不算，他没有办法， 他 没有办法。 觉得他很爱家哎、欸。 哦，是吗？ 这个好先生。 其实没有，其实真的没有。好，谢谢你，艾美丽。 那欧马克以外还有 对对对， 那个王阳明 哦，对，王阳明太棒了，好，谢谢你， 不会，拜 拜。 拜 拜。